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everybody on the air.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Lesson 88, 也就是第88课零起点。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如何记住名词从句呢？那么其实有一些方法的。首先我们都知道，名词从句第一种是用 that 引导的，原来是一个句子，前面加个 that。比如说 Mary is pretty， 玛丽很漂亮，本来是句子要加个句点，我们前面冠一个 that， 后头的句点就去掉了。That Mary is pretty， 玛丽很漂亮，这件事情它只是一个名词，这是句子变成了名词，叫做名词从句。第二个是用 yes no 回答的这种的一般问句，本来它是 will Jim attend the party， Jim 会参加这个宴会吗？那 yes he will 或者是 no he won't， 可以用 yes no 来回答的，所以我们前面就用一个 whether， 然后再把主语跟助动词还原，就变成 whether Jim will attend the party， 是否 Jim 呢会呢参加这个宴会或这个 party 派对等等，所以用 whether 是否形成。再来另外一个是用疑问词形成的特殊问句，本来这个问句是 howWill you handle the problem? 你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How will you handle the problem? 那变成名词从句的时候，就把 how 疑问词保留，然后呢，主语跟助动词还原 How you will handle the problem? 同样的 Why is she crying? 她为什么在哭呢？这个 why 要大写，后头要放问号， is she 要倒装。但变成呢名词从句的时候，就变成 why she is crying， 她为什么哭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有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有 whether 引导的名词从句，以及有疑问词引导的名词从句，我就把它变成 that 就叫 die， whether 就取其前面第一个音节会，疑问词的疑就改成心台疑，这个疑戴慧疑这个女孩子的名字。所以我们记名词从句的时候就记戴慧疑三个字，这是女孩子。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假如你的女朋友或者是那一半正刚好是戴慧疑的话，代我恭喜她，因为戴慧疑让我想起了如何记名词从句，多好啊！慧仪，谢谢你取得这个好名字。好，现在我们就要看第二项了。戴慧仪做主语的时候啊，往往的造成呢，这个主语会过大，形成的句子有头大身小的现象。所以像这样的句子，你看，玛丽很美，这一点不可否认。 That Mary is pretty is undeniable， 这个句子是对的，整个 that 从句放在句首做主语，玛丽很漂亮这件事， is 是它的动词， undeniable 是形容词做主语补主语。 但如此一来不是就像一个头好大哦，然后呢 is 这个动词这个腰身好小哦，再来一个 undeniable 这个补语就像脚一样，好大的头哦，然后腰身好小哦，然后呢这个脚也好小哦，那就不是像幼儿园画的这个我们画的画，在幼儿园画的时候画爸爸妈妈都画得跟鬼一样这样子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到 你这样的话这个句子看起来不好看。同样的 whether Jane will attend the party depends on the weather， 是否 Jane 会参加这个 party 呢要依什么而定， depends on the weather， 那这个 weather 跟前面的句首的 weather 发音是一样，但是句首是 W-H-E-T-H-E-R， 在美国东北部呢就是纽约啦Boston 啦这些地方呢，他们那些讲 weather 的时候会讲 weather、啊、那天气呢还是念 weather， 因为它没有 H， 是 W-E-A-T-H-E-R。 Whether the weather is fine remains to be seen， 是否这天气是好呢还是坏呢有待观察。所以现在呢美国中西部绝大部分 75% 以上的人，大家念这个字的时候都是念成 weather， 跟天气一样的。那么这是 whether Jane would attend the party， 整个也是一个主语，动词是 depends on， 然后宾语是 the weather， 这也造成头好大。第三个呢 why she's crying is beyond my understanding， 她为什么哭啊这件事情那么是超过我的理解，就是我不了解。 It's beyond my knowledge， 或者是 It's beyond my understanding， 都是对的。当然这是语法，这是都对，都用了名词从句当主语。可是呢我们发现第三点就讲了，因此啊大多的英美人士啊均会用形式主语 it 来代替，则将上列的句子改写如下，全都一开头来一个 it， 然后呢加动词加形容词做补语，或然后后头再放真正的主语。像第一个句子就变成 It is undeniable that Mary is pretty， 不可否认玛丽很漂亮。Mary has very big eyes， 有大大的眼睛。Well, her nose is very big， 她的鼻子也很大。And so is her mouth， 她嘴巴也是蛮肥肥的，大大的。哦，全都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玛丽好漂亮。不过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也怪可怕的。那至少呢，要比玛丽呢有五只耳朵要来得好得多。好，总而言之玛丽很漂亮，这一点不可否认，你就可以讲 It is undeniable that Mary is pretty， 以后你就可以造句了，说彼得是个天才，这一点不可否认。 It is undeniable that Peter is a genius， G-E-N-I-U-S，他身体很臭，这一点不可否认。 It is undeniable that he smiles， smells 就是有味道，你看随时都可以这样造句。所以不可否认上大学是有必要的，以后你就可以这样说 It is undeniable that going to college is necessary， 所以你随时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造句，对不对？一开口那就是一个正确的英文，多棒啊。好，接着同样的我们看下面的句子。 It depends on the weather whether Jane will attend the party。 好，这个 it 代替后头的真主语，也就是 weather 引导的名词从句。 Jane 呢会不会参加这个 party 呢，要依赖呢天气而定。 If the weather is fine, no problem, he will attend the party. If the weather is bad, well, he won't go to the party. He will stay home. 那么这种人也难免太现实了。所以这种人呢，我们常常讲酒肉朋友啊。He's not a good friend. He's not a true friend. He's a fair weather friend. Fair 就是漂亮的、好的、好天气的朋友。F-A-I-R 加一个 hyphen， 也就是一个短线符号，再加一个 weather， W-E-A-T-H-E-R。 好天气的时候呢，他才会来的。那么这种人呢，也就是当你呢发财的时候，你人如意的时候，比如说你挣到了10000块钱，哎，这些朋友就过来了，哎，请客吧，对不对？ Just treat me to dinner, please. Peter, don't be so stingy. 不要那么样的小气嘛。S-T-I-N-G-Y， 我们就可以这样讲 ，stingy 小气的。好，总而言之 ，fair weather friends are people that we should not trust， 就是酒肉朋友是那些我们不能信任的人。我们接着再来往下看。It is beyond my understanding why she is crying， 也是用的形式主语 it 放在句首，把真主语这个名词从句放在句尾。她为什么在哭呢？这一点我不了解。你看，所以这样改写出来的时候，所以这个 it 引导的这样的一个句子，要比呢我们刚才用真正的名词从句做主语，形态上要好得多。而且正式的写作也往往都是用 it 啊这样开头。所以让大家了解这一点之后啊，我们马上呢就不等了，就要马上就来做下面一个 exercise， 做个练习。这个练习他这样写：下列各题均有两个句子，请用形式主语 it 合并成一个句子。我们看第一题 ：Peter is inclined to tell lies. Everyone knows it. Is inclined to 就是有点点的倾向，倾向于。但是我们翻译的时候，高级翻译啊，会翻成 move no move， 动不动就，哎，千万不能这样，英文是这样讲 ，he move no move cries， 老了听不懂了，他动不动就哭啊，我们要翻成动不动就，那叫英文叫 he is inclined to， 你不用 incline， 你还可以用 apt。He's apt to cry. He's apt to tell lies. 他很容易说谎。千万不要用 he's easy to tell lies. Easy 不能修饰人的。Easy 只能修饰事情。This job is easy. 或者是我们讲说呢 that job is difficult 等等。所以你讲他很容易哭，以后他是人，你就要讲了 he is inclined to， he's apt to， 或者是 he tends to， T-E-N-D 加 S， he tends to cry。 好了，接着我们再来看他第一句是 Peter is inclined to tell lies， everyone knows it， 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那现在你要用 it 开头，那怎么办呢？你就不能讲 it everyone knows it that Peter is inclined to tell lies， 那你就要改成被动，所以这一点是被人知道的。 It is known K-N-O-W-N to everyone， 千万不能用 by everyone， 要用 to everyone。 It is known to everyone who's everybody that Peter is inclined to tell lies，但是那个 to everybody 可以省掉，你直接说 It is known that Peter is inclined to tell lies。 第二， Does May live here? It is not known。 May 是住在这儿吗？ 这一点我们不知道。你看这个 Does May live here? 就当时 Yes, he does、She does No, she doesn't 这是用 Yes, No 的问句，所以你把它变成名词从句一定是 whether 开头。 Whether May lives here 那个 does 就去掉， live 就要加个 S 第三声单数现在时，也就变成 It is not known Whether May lives here， 就是我们解答的第二题，你看得清楚了。第三， Mary is quite young Yet she sings so wellThat is amazing. 玛丽很年轻，她大概也只有在十岁。Yet, she sings so well. 但是她歌唱得非常的棒。所以我们这句话 That is amazing, 你就把那个 that 改成 it. It is amazing, 前面是一个句子，你就直接用个 that 引导的这个名词从句。It is amazing that Mary is quite young, yet she sings so well. 这样就可以了。好，我们看第四。When did he come back last night? That remains a history. 他昨晚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When, 也就是何时啊？这是特殊问句。变成名词从句的时候，就把 did 去掉。主语后头的 come 就要改成过去时。 When he came back last night remains a mystery， 他昨晚何时回来的一直保持是一个秘密，神秘，到现在大家都不知道。那就变成 It remains a history When he came back last night。 这个老公呢，那昨晚呢跟太太说我要加班啊，是 I'll be on duty tonight， 今天晚上执勤，叫 on duty D-U-T-Y I'll work overtime I won't be back until tomorrow morning， 直到明天早上我才能回来。结果呢，其实他不是加班，他到哪儿去呢？我们想说 He's too timing Too加个小杠杠，再加个 time T-I-M-E， 但是把 E 去掉加 ING 形成进行时。原来他正在劈腿，他正在两次，就是做两次先生，一次做原配的先生，另外一次做小三 A little three。 那我们这 little three 你们也用这样用对不对啊？小三啊，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导播这样点头，但是千万不要叫 little three， 因为老外是听不懂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这样说，he's a two-timer， 这个人劈腿， he's not a good husband， 他偷偷回来，几点钟回来呢？到现在为止还查不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这样说， it remains a history when he came back last night。我们再看最后一句， Everyone should finish the work before leaving. That is important, or this is important. 每个人应当把工作做完，然后再离开，就离开前要把工作做完，这是很重要的。好了，这个时候你就很简单的把这个 this 改成 it， 只有 it 才可以当形式主语，所以It is important, 后头放 that 从句。It is important that everyone should finish the work before leaving. 可是我这里留了一个伏笔，就是 it is important, it is necessary, N-E-C-E-S-S-A-R-Y, 就是必要的，就是很重要的。好， it is essential, 都是有必要的， E-S-S-E-N,T-I-A-L 当你以后看到 It is important It is necessary It is essential 后头放 that 从句的时候，这个里面的结构是一定是主语加助词 should， 而这个 should 可以省得掉，直接加原形动词，就是动词的原形。所以呢，第五就可以这样改， It is important that everyone finish the work before leaving. 就是在虚拟语气，我们到时候会讲到这样的一个句型。我先留一个伏笔，让大家注意。所以以后你就讲的 ，It is important that he go to bed now. 你讲说 he 应该用 goes 嘛？你怎么这边用 go 原形动词呢？或者是动词原形呢？因为前面省了 should， 加上去也对，不加这个 should 也对。以后我们慢慢就会学很多。Well, for today， 我们今天呢就讲了那么多，我们下次呢在同一时间再会。 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6点半，重播的时间是10点到10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还有一个消息要通报给大家，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赖世雄07点英语的教材将会上市与大家见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城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Se me hace difícil. Y mientras tú en un lugar con alguien vives feliz, a mí se me parte el alma porque no estás aquí. Se me hace imposible tropezando con cosas muy tuyas. Tu foto en mi cuarto, la cama y la cruz. Donde nos juramos amor por toda la vida. A mí no me importa que tú haya sido con él. Si yo te quiero de veras, si alguna vez te va mal y decides regresar, ya sabes quién te espera. Estoy seguro de que jamás te podré olvidar. Así lo siento, y en la mesa de mi hogar está listo por si un día regresas. Se me hace imposible olvidarme de ti. Empezando con cosas muy tuyas. Tu foto en mi cuarto, la cama y la cruz. Donde nos juramos amor por toda la vida. A mí no me importa que tú haya sido con él. Si yo te quiero de veras, si alguna vez te va mal y decides regresar, ya sabes quién te espera. Estoy seguro de que jamás te podré olvidar. Así lo siento, y en la